好彩。却用离开烫下几点，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

经忘了留言余地，孩子气，其实我只是输不起。我们淋着大雨，不知何时才能放弃。坏天气，敞开了彼此，雨也不会停。 听到孙燕姿《坏天气》，那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，乐坛流行飓风持续的劲刮，有四位最受欢迎的男歌手，影响力波及至全亚洲，且至今活跃在乐坛及演艺界。他们就是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郭富城与黎明。今天要介绍的歌曲，其中有来自歌神之称的张学友。张学友几乎能够演绎所有的音乐类型，而《头发乱了》这首歌结尾的假音十分考验歌手的功力，张学友的演绎让人叹服。至今还是会有很多实力派的歌手和乐迷跃跃欲试。那不过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也就是因为它永远无法被超越。听到张学友《头发乱了》。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，发型又乱了，仿佛剧烈运动连三秒，一汗飙心里知不妙。 但是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，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慢动作，靠前车弯腰。 小板阳澄湖大闸蟹坚持自然生长，绿色饲养，14年如一日，品质保障。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就选蟹老板。养殖基地直销团购热线：4008582886，4008582886。

到的歌曲来自齐豫的《九月的高跟鞋》。简单是福这首歌由校长谭咏麟作曲，刘德华作词，并有两位亲情献唱，收录在校长的全新国语专辑欣赏中。在这首歌里，他们用音乐传递着自己经历风雨后的深刻感悟，歌词以好朋友对答的形式呈现。无论人生遇到几多狂风巨浪、苦战逆境，都要勇敢面对，学习与困难共处。而两位极具特色的嗓音碰撞在一起出现的化学反应，也令歌曲的层次得到了升华，让人们在简单悠然的旋律下听到了不凡。听到谭咏麟和刘德华共同演绎的歌曲《简单是福》。 一个理想总是遍体鳞伤，兄弟却满没有那么扯淡，没有那么凄凉。听听校长说四道三，换一换。面对峰回路转， 别紧张。 面对狂风巨浪， 慢慢就会习惯。 面对黑夜让心如风云荡， 真的是那么的简单。 面对苦战连场， 要 天天面对世态炎凉， 享 受困难，坦坦荡荡，就是那么的简单。说什么幸福不分早晚，而甘苦总会逆转。说什么石头滴水能穿，坚持力挽狂澜。 拒绝疯狂，回归你的坚强，回归初衷起航。 听听校长匆匆时光换一换。面对峰回路转， 别紧张。 面对狂风巨浪， 慢慢就会习惯。 面对黑雨啊，心如风云荡，真的是那么的简单。面对孤战连场， 要 勇敢面对世态炎凉。享受困难，坦坦荡荡，就是那么的简单。不慌不忙， 别紧张。 做人是非穿帮， 慢慢就会习惯。 好的尝一尝， 坏的扛一扛， 不就是那么的简单。一切不易不难，无言从来就是妄想。换谁再想，换谁再看，就是那么简单。 真的残酷吗？我这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我这孤独的人无所谓，无日无夜无条件。前面真的危险吗？我这背叛才是体贴的，我这逃避比较容易吧。风言风语风吹沙，往前一步是黄昏，人生风不平浪不静，心开不安，一个岛锁住一个人。我等的船还不来，我等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如果潮去心也去，如果潮来你还不来，